是美丽，一身光彩装束青山真不拘束是美丽在摇曳。Oh yeah yeah yeah， 浪漫在叹慰，浪漫是弱势，但愿我渐渐可以步近，边边双双跟你共舞，并说一句 I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be yours, you be my everybody。 I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be yours, you be my to the end of time。是美丽，今天真的开心，转出一身清新，改变得多彻底。Oh yeah yeah yeah， 历历没派系，越夜越美丽。事实我就是可以共你转出新意，公告盛世，没有距离。I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I be yours, you be my everybody。I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I be yours, you be my to the end of time。世上旧时代亦应退位，越美丽跟随盛世，你实在高贵。你如身一变，令我倾城，你令我满眼光辉。魅力没派系，越夜越美丽。事实我就是可以共你转出新意，公告盛世，没有距离。I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You be my everybody, I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be yours, you be mine to the end of time。旧时代亦应退位，越美丽跟随盛世，你实在高贵。你摇身一变，令我倾城，你令我满眼光辉。魅力没派系，越夜越美丽。事实我就是可以共你转出新意，公告盛世，没有距离。I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I be yours, you be my everybody。I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I be yours, you be my to the end of time。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I be yours, you be my everybody。I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I be yours, you be my to the end of time。 大家好嘛，今晚是我最后一场的演唱会，好开心但又好不开心。无论怎样都好，我会好好珍惜我们今晚这一刻，好不好啊？在今次的演唱会里面， 我的舞台呢就是三面的，但我相信支持我的朋友呢是来自四方八面的，啱唔啱啊？希望你们可以再用一个热烈的掌声支持我，给多一些鼓励我好不好？多谢。送给大家来这首歌《风里密码》，多谢。